住你的手，可是不能不放手。让我再次举起分别的这杯酒，想起你的眼，让我心情更沉重。他乡也有明月，却躲在云背后。你可知道，我的心有个痛，让我怎么喝下头？清风流水，带去我的问候。梦里醇香，共饮这杯酒。 酒中真